找不出旅行的意义。 平到爱尽头，心若

还是这场戏里定格镜头，爱为什么不能够享受，你给我的理由我只能有一生来。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欢迎收听九六九老板说，我是周周。工作了三四年，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时间段。不同于毕业时所有的人都是白纸，无差异可言，那这个时候的毕业生呢，已经在各自的岗位上工作了一段时间，有的人小有成绩，也有的人默默无闻。对于习惯了把同学跟自己相比的年轻人来说，很自然的就会去思索这个差距所产生的原因。当然了，也有一些人会在职场当中纠结一些提升自我价值的问题，比如说我们今天的老板说要分享的这个话题叫做执行力和创造力哪个更重要。其实这个问题李开复在接受专访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因为现在国内有太多的创业机会，每一个传统行业的弊端其实都是创业机会，那机会来了很多人都会跳下去，就看谁能最快做大形成壁垒。这种机会和剧烈的竞争都存在，意味着成功胜出的创业者一定是执行力非常强的，只有创意没有执行力必然会失败，而只有执行力创意欠缺还是有机会成功的。当有一天机会被占尽，一切变得扁平的时候，那这个时候的创意就会显得更重要。这是李开复在接受专访时的一段话。当然了，广义而言，其实工作能力就分为执行力和创造力两大类，能在工作的前三到七年崭露头角的往往是执行力超强的人，但是这些人能否在后续的职业长跑当中保持优势的状态，就要看他们有没有后续的创造力了。高执行力的员工呢，大多栖身于大企业，其实如果你跟他们有较深入的接触，你会发现他们中有些人的知识面和视野真的是狭窄的不可置信，思维能力更是庸庸碌碌，讲话枯燥乏味无亮点。那这些幸运儿的幸运呢，往往也会终结在跳槽去另一家公司，或者是脑子一激动选择离职创业上。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30岁以前光芒万丈的人，仅仅因为换了一个环境就从此泯然众人矣。新的环境未必需要这么强的执行力，但是对于创造力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是拥有超强执行力的人并非是全军覆没的，极少数的人呢会爆发出旺盛的创造力，他们既具备魔鬼一般的执行力，又有着天才艺术家一样的创造力，所以他们可能成功的几率会大一些。那另外一部分人呢，则是执行力一般，在大公司的时候非常普通，可能经常会因为幻灯片做得不够完美，多了一个空格而遭到领导的敲打。但是他们天马行空，这些人的黄金期呢，会在加入一个迅速成长的企业或者是创业时到来。不管是一时得意还是一时失意，不管是创造力强还是执行力强，其实如今看来呢，是各有利弊的。而找到了适合发挥自己长处的位置，你就会做得更好，而且更有自信。希望你也能够在拥有高效执行力的过程当中，努力地提升自己的创造力，别让舒适区击垮你的激情。感谢收听本期老板说，我是周周。想了解关于老板说的更多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账号经典九六九。我们下期再见。 徘徊着的，在路上的，你要走吗 ，Via？

没有原则的善良会让真正的朋友寒心，让不值得的人永远不懂得不可侵犯四个字。你这么好一定要帮我哦，你这么好一定不会拒绝我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这样的话，一些人出于面子不好意思拒绝，可是仔细想想，我好并不是我帮你的理由。做一个有棱角有锋芒的善良人，懂得用智慧惩恶扬善，在好人那里你依然是好人，在坏人那里要露出自己的锋芒和烈性。 轻轻传来一首歌，那是你我都已熟悉的旋律，在你遗忘的时候我依然还记得，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我早已经了解追逐爱情的规则，虽然不能爱你却又不知该如何，相信总会有一天你一定会离去，但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任何事情其实真的不存在后悔或者对与错，只是每个人

悦动北京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台庆系列活动，主播带你去旅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活动于9月15号从北京出发。本次活动第一站为内蒙古赤峰市，经典九六九主播龙叶将带领自驾车友一同感受内蒙最美的草原天路和那达慕。本次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赤峰市旅游局、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更多精彩活动内容，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 我走。